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他们这边说话之时，那边唐三的拳头已经递到了波塞西背后。从瞬间转移发动到这一拳击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唐三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衔接的如同行云流水。魂力也在拳头接近波塞西的时候才悍然发动，凝而不散，直奔波塞西后背冲去。波塞西没有回身，红色的长裙微微一动，仿佛里面有气体顶起一般，唐三这一拳只是轰击在了那红色的长裙之上。紧接着，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拳风之下似乎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庞大能量骤然盘旋起来，那股能量带着他的身体飞速旋转一周，甚至连使用瞬间转移的机会都没有，他整个人就已经被抛飞而出。刹那间，唐三全身上下都被一股浩瀚无边的魂力锁定，下一刻波塞西已经出现在他面前。唐三还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波塞西的双眼，他的双眼看上去是那样的澄澈，令人难以想象他已是一位100多岁高龄的老人。轻轻的一只手落在了唐三胸前，止住了他身体翻滚的势头。也就在这一刻，唐三身上骤然泛起了强烈的金光，因为就在波塞西右手抚上他的胸口，在拥有蓝银真身以及虚无状态下的唐三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仿佛要爆炸一般痛苦。借助身体暂时的停顿，唐三立刻毫不犹豫地使出了自己今天的第一次无敌金身。无疑，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下一刻，唐三的身体已经宛如陨石一般从天而降，甚至因为速度过快还带起一声尖笑。他的身体直接砸入海中，甚至没有溅起波涛。唐三只觉得全身一紧，他已经穿过了百米深的海水，直接陷入了海底的泥沙之中，而且还在不断地下陷。眼前已是一片黑暗，伴随着深度不断增加，周围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一己之力静至如斯，唐三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武魂真身的话，自己的身体是否会在波塞西的攻击下支离破碎。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释放过自己的武魂，可就是这样，他已经如此可怕。尽管我的实力相当于封号斗罗，可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半分还手之力。 此时此刻，唐三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武魂殿大供奉千道留下了禁令，不允许武魂殿进犯海神岛。确实，面对波塞西这样的实力，你来再多的封号斗罗又有什么用呢？要知道，波塞西还可以借助大海的力量，借助海神殿的力量，在这里他与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无法呼吸，但唐三却在身体还没有停下来之前就做出了反应。淡淡的蓝光从额头处蔓延而出，他那依旧在不断深陷的身子悄然消失了，他所有的气息也已经消失，双手同时向身体两侧击出，身体上方的海水泥沙在一片红色光芒之中全部化为了晶体。而就在这晶体内，唐三那隐藏在瀚海护身罩之中的身体宛如鱿鱼一般悄然滑动，飞速朝着一个方向翻滚而出。又是一声剧烈的轰鸣，刚刚凝结为晶体的海水和泥沙全部都化为了齑粉。唐三的反应无疑是很快的，但还是被牵累到一点，被这股力量激荡得横飞而出。漂浮在半空之中的波塞西皱了皱眉。 唐三，你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你跟你的伙伴不一样。我可以不杀他们，甚至可以以大供奉的名义赦免他们，但你不行。你知道了太多海神的秘密，我不能让你活着。 唐三的伙伴们逃遁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这里，这其实对于唐三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唐三可是海神级的考核，毫无疑问，他的考核难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按照考核标准，波塞西自然也要先照顾他。现在波塞西皱起了眉，因为他失去了对唐三气息的感应。唐三的精神力与他在同一境界，瀚海护身罩又能够隐藏身形和气息，他找不到唐三也是正常的。但是唐三还有一点不知道， 身处考核之中的他，波塞西是可以通过考核产生的气息牵引判断出他大体的位置和身体状态。很明显，唐三没死，而且还就在环形海之中。海神殿前守护七斗罗现在已经是噤若寒蝉，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识过波塞西的实力了。眼看着那高贵优雅的大人以优雅的动作产生出如此恐怖的破坏力，七个人脸色都一阵发白。海龙斗罗立刻就收回了心中当初他认为七人联手可以抵挡波塞西一炷香时间的话，直到现在他们也还没有看到波塞西释放武魂，只是使用魂力而已就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实力，这要是再使用武魂，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用四个字来形容最为恰当，难以想象。不过唐三现在可没有这感觉，因为他根本没心思去琢磨这些，他现在想的是如何自保，如何在波塞西的攻击下生存下来。按照时间计算，从现在开始过了不过是几分钟而已，那根香燃烧的程度绝对不会超过六分之一。唐三没敢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波塞西可不像海神圣柱守护七斗罗那样无法探查到自己的精神波动，同样境界的精神力，波塞西自然会毫不客气全面探查唐三所在的位置。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开动，唐三飞速地在海水中穿越着，凭借着瀚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就算是掠过海水，海水也不会出现波动。波塞西身在空中，凭借着考核的联系寻找着唐三的位置，但唐三的位置却始终都在变化着，他行动的方向很不规则。就在波塞西准备直接向海中海发动攻击时，他却惊讶地发现唐三已经脱离了海中海，气息不再出现在那儿，而是落在了海神山上。这一下波塞西不禁再次皱起了眉。 别的地方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大范围攻击，但海神山不行，那是海神的圣地，上面还有海神殿，万一攻击到海神殿，海神的愤怒可不是我能承受的。 唐三显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飞身上了海神山，趁着空中波塞西犹豫的时间，他也得到了片刻喘息。心念电转之下，他明白伙伴们此时应该已经分散在海神岛各处了，波塞西想要抓住他们绝不容易，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活下来。一边想着，唐三开始飞快地朝着海神山上攀登。他没敢飞行，因为怕自己脱离了海神山之后立刻就会遭到波塞西的全面攻击。他的精神力虽然不能释放出去，但也能够感受到波塞西的精神力始终在追着自己。 显然他是有什么方法能够确认我的大概位置。 八蛛矛从背后释放开，唐三就在海神山的树林中飞快穿行，快速向山顶方向移动。海神山不过是几百米的高度，现在又没有了当初海神之光的阻挠，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唐三就已经接近了山顶的位置。波塞西心中突然一惊，明白了唐三的意图，眼中再次流露出一丝赞许，看了一眼手中不断燃着的香，身形一闪，已经飘落在海神殿前。波塞西突然降临，吓了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一跳，七人赶忙让开，露出海神殿前的空地。就在这时，一股无与伦比的威严气息从波塞西身上释放而出，庞大的蓝光掩映下，在他背后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像缓缓浮现出来。那虚像成人形，威严的气息正是从其上释放出来的。虽然看不清相貌，但却能够隐约看到在这虚像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三叉戟。没错，这正是波塞西的武魂海神。由于唐三的机敏，他终于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八黑一红，九个魂环整齐地排列在波塞西身上。他的身体并没有因为释放武魂而出现任何变化，似乎还是那个波塞西，只是身上多出了九个魂环而已。波塞西双手合十在自己胸前，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突然亮了起来，紧接着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蓝光如同流水一般扩散开来，竟然像是水银泻地一般朝着四周蔓延而出。遇到植物和山石，蓝光会自行掠开，但却没有放过海神山上的任何一个缝隙。此时唐三的身体已经接近山顶， 眼看着波塞西身上释放出的蓝光，他心中一片骇然。并不是因为那蓝光有多强，而是因为波塞西身上发出的蓝光竟然和他本人的精神力完全融为一体，融合得极为和谐。也就是说，他的每一点魂力都伴随着一点精神力。这蓝色的能量完全是具有双重属性的，以波塞西的精神力之庞大，配合魂力一同探查，就算唐三有瀚海护身罩护体，一旦被碰触上也会被立刻发现。而他要是飞离海神山，那么波塞西立刻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一记范围攻击，想跑都跑不了。虽然终于逼出了波塞西的武魂，但唐三的计划也被破坏了。此时此刻，他的情况已经变得更为被动。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当初他带领着史莱克七怪获得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冠军的时候，因为小五身份暴露，眼看就要遭到武魂殿的打击。这时候唐三的父亲唐昊出现，并且凭借着一记攻击吸引了武魂殿强者们的注意，得以带着唐三和小五远遁。 对啊，海神殿。 唐三在登山的时候计划就是遁入海神殿之中，在那里波塞西必定会束手束脚，凭借着自己的各项能力与其周旋，机会就要大得多。显然波塞西也明白这一点，这才落在海神殿前释放出了自身的武魂，就是为了不给唐三这个机会。 既然你不让我进，那我就攻击好了。 想到这里，唐三一边在瀚海护身罩中飞快后退，一边凝聚起自己的魂力，右臂抬起，浓郁的蓝炎黄能量飞速凝聚起来，第五魂环闪亮，蓝金色的光彩混合着那红色光环扩张产生的能量波动，唐三的右臂蒙上了一层血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